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下周开始机动车尾号进行轮换，周一至周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轮换后预计周一早高峰、周五全天交通压力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周六上午的10:01:42，这里是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共同来揭晓2018年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张榜单。那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华语榜的第900期的榜单了。我们首先透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周笔畅《风》；第14位，毛不易《项羽虞姬》；第13位，Jin Lee《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第12位，光良。是不是少了什么？ 习惯一个人生活。 第11位，张艺兴，睡。第10位，都英 and Sam， 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第9位，方炯斌，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却想给你阳光。 第8位，阿令，光之海。 阳光闪。 第7位，潘玮柏，哑巴。第6位，刘思涵，不懂爱。 不懂爱的人。 第5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是因为我存在。 第4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第3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2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想想。 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现在的时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07全球榜呢，一共有4首新歌进榜，在前中后3档排名当中呢都有。而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拥有5周榜龄、最好成绩亚军、上周第10位、本周跌至了榜尾，来自于周笔畅的这首《风》。 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皱纹，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 Toby 唱的《风》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是时下网络时代，任何事情都会被迅速传播，都会被疯传。当然呢，这也是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对待。像我们这些榜上歌曲，当然希望传播的范围越广越快越好。好，我们在听过了第907全球榜的第15名歌曲之后呢，在第14的位置上迎来了第一首进榜新歌，这就是毛不易的《项羽虞姬》。这是王者荣耀的英雄角色主打歌。游戏市场呢，现在是竞争激烈，风云突变。曾经风光无限的王者荣耀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红了，现在最火的要数吃鸡了。好，我们来听听这首项羽虞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第13位，来自于李欣妮的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之前呢在香港方面的榜单呢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进而推荐到我们全球榜当中。这也是他全新的专辑 One Take 专辑 Life in the Moment 的最新一轮的主打歌，完全是现场一遍录音过。两首新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10名的歌曲，来自于 Fu Ying and Sam 的这首《相思湖畔》。这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二人组呢，不仅有着从无印良品、年少组合一脉相承的暖心和默契并存的风格，而且呢，也让大家听到了仍然有很多爱音乐的年轻人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选择结伴而行。 轻轻走到你身边，深情凝视的双眼，万顷波涛在心间，何止是千年万年。 黄花盛开的乡间，我们走在相思眨眼，星星在眨眼，亲密的很，流淌在心田。我们走在相思湖畔，喝着千年万年，走过思念青竹长满，不变是那深情的双眼。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天爱深情的双眼，走过十年情愁偿还，而本传来深情的呼唤。 何其千年又万年，我们坐在相思湖畔。何其千年又万年，我们坐在相思湖畔。身边万丈豪情在你遇见， 星星在眨眼，星星在眨眼，亲密的河流淌在心田。深情的双眼，我们坐在相思湖畔， 坐在相思湖畔， 千年万年， 千年万年， 走过思念情愁偿还，不变是那深情的双眼，走过思念情愁偿还，耳畔传来深情的呼唤。 千年又万年，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何其千年又万年，我们走在相思湖畔。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6度，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开始增多，夜间天气比较阴沉，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天气比较适宜出行。具体情况是，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关注文艺演出方面的消息。作为2018年京城首场音乐剧，来自百老汇的《泽西男孩》正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泽西男孩》是根据上世纪60年代著名音乐人法兰基·维利与摇滚乐队四季乐队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百老汇音乐剧，由四个主人公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乐队的成长变革和他们的音乐之路，从乐队成立、打拼、分歧、散伙到重聚，最终进入摇滚名人堂，成就伟大乐队的荣耀。泽西男孩在2004年试演取得巨大成功，当天创下了40万票房收入的记录，随即在百老汇开幕再度引发轰动，并在之后荣获托尼奖4项大奖、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大奖等，奠定了这部作品在戏剧界的地位。1月21号，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将带着自己的传奇小提琴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舞台上，与观众共同完成一次古典与摇滚的狂野穿越。在马利肯的演出中，人们总是可以看到外表狂野的他拉着魔琴在古典音乐和摇滚音乐两个世界游走自如。昨天戊戌年特种邮票在本市各大邮局发售，吸引了集邮爱好者排队购买。戊戌年生肖小板票发行量比今年小板票要减少30%。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6:33:4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00期榜单的排名。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推荐前四名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周进榜成绩小有一个榜位的下滑，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这首歌呢是艾怡良词曲创作，有着他所擅长的那种暗潮汹涌娓娓道来的音乐气质。据说呢，阿妹一听到这首歌呢就被感动了，而且让她一直苦苦寻求的专辑主题定下了基调，于是这首歌就成了阿妹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来听这首《偷故事的人》。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装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天上的风说爱，看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苍白，那墓碑上的话飘得真快。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真心之外，我应该抓不住真爱。会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现实它是无赖，那时你并不懂 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这首《之外》。前几周的时间呢，我们曾经说过这首歌似乎没有像专辑当中其他的几首早先的主打歌，比如说《谁来捡月光》，包括《披风》那样一经推出就有很高的气势，包括在我们各个台的这个榜单上都是如此。所以这首歌是一首慢热的作品，不仅在各地榜单是一步步上升，那在我们全球榜上也是节节攀升，首周是第七，上周是第五，而本周已经位居三强啊，来到了季军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07全球榜进榜新歌最好的成绩了，空降亚军，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我很愉快》。吕康维呢很喜欢写这种表里不一的情歌，包括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会让听歌的情绪啊多一份转折，曲径通幽的感觉。那愉快呢是说给别人的，为了掩饰真实的伤心。来听这首《我很愉快》。 捡起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拿，一个人们的谎也不想叫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愉快。 起地上的花，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啊。一个人闷到慌，也不想做了。谁叫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愉快，累了到天亮。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我很愉快》，空降成为我们本周榜单的亚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冠军了 ，TFBOYS 这首歌呢获得了第907全球榜的冠军，《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那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去闯，且实现一场漂亮的仗。一路过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

雪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是风长出花朵，我想过雨从树上流过，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蹦蹦，我们生日 新加坡的姐妹花 By Two 2017年推出的单曲《爱又爱》。二月份的风尚人物当中，我们推荐了光良、阿牛、希拉、By Two 等四组歌手的作品。虽然 By Two 的年龄最小，但是他们已经出道九年了。从早期的校园风、少女风、轻熟风，如今呢已经接近到了这个更为成熟的电子风。去年三月份呢，我们也推荐了马来西亚的歌手张志成的第九张专辑《18》。 已经出道18年的张志成在这张专辑当中呢 R&B 的痕迹淡了，成熟内敛的情歌多了。那专辑的主打呢便是陈君泉作词彭学斌作曲的这首《淤青》。 我们总是爱上后变成下杀机，为了谈一段感情什么都愿意，如果有眼泪把它藏在心事里，煎熬成了成长的一帖放弃。我们总在失恋后咒怨天如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浅浅的淤青。半边黑半边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退去。失恋后咒怨天有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浅浅的淤青。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退去。半边情，爱拒绝后的结局，青春不就是燃烧付出的心，一点黑一点青，挥出心碎后的印记，哪怕不痛了却驻守着这 小小 只剩下逞强，生命和奢望都是变得损伤，燃了伪装是生存最后一丝的阳光，燃了世界容不下一点不一样，为了我们的自尊和梦想而战，拿起枪而拥有是我的子弹，谁能抵抗我的黑衣霸气，明白心里伤痕你来我做了算， 机枪自爱成长，呼吸血脉膨胀，战场在笑与你们用力我愿闯一闯，冰面过的城堡，躲避过的弹道，在危难时你和我就是彼此的肩膀，有黎明的太阳，等你一声枪响，你说过就算走也要记得微笑，前进，现实充满着陷阱，但拦不住我的前进，我大步大步走的坚定，但愿生活多不轻，但愿泪浇天不应，一颗不服输的决心，也许就是年轻的是你，每一天有太阳就不必绝望，我们的未来决定在我们手上， 牺牲无关面具不但会被掩埋，太真实的会被伤害，人们用多少捍卫自尊，而说我换了身份，而放弃对人坚决，而谁的愚蠢太伤人的人，朋友像无法生存，难道我们真的就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2017年香港歌手邓紫棋推出的一首单曲《穿越火线》。除了邓紫棋，在四月份呢，我们还关注了郑秀文、许美静、李伟松和李思松的作品。邓紫棋呢是透过《我是歌手》打开内地市场。下面这位呢，刚出道的时候是纯净悦耳的邻家女孩，之后呢沉寂了一段时间，16年推出了 EP《纯家》。回归2017年呢，再度升级，完成了一张名为《我是我》的创作专辑。他呢，也是我们五月份风尚人物的嘉宾之一。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路标》，有请蔡淳佳。 带上自己的目标，不要和谁做比较。沿途好多的问号，甚至会有些无聊。如果那挫折就我能顺好，遇见了失败大方给拥抱，这些都只是通往幸福必经路标。再一次起跑是跌倒后是万万要把一能将大象都搬倒，也许他可能正好想睡觉，没什么大不了，摔倒坏掉不就好，再一次起跑是跌倒后的宣告，再一次起跑是对自己的 少的烦恼，总有人为你倾倒，疯狂的心跳一定能好、oh, 没有所谓的渺小，只有自找的烦恼，总有人为你倾倒，疯狂的心跳一定能好、oh, 再一次起 目标。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淳佳，这个时段呢我们沿着今年的时间线精选了风骚人物当中所推荐的歌手，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关注过林忆莲、宋念宇和林宥嘉的音乐，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单飞之后原飞儿乐团的主唱飞，他的专辑《小太空》当中的一首《河畔》。在 F2 当中呢，他是这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主唱，回到个人世界呢，带着一点迷幻色彩的 EDM 呢，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新鲜感。好，来听听这首《河畔》。 情话，一个字都没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文化影视方面的消息。中央电视台2018年推出的开年大片《信中国》即将首播，这档节目以信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季节目选择一个书信主题，由观众熟知和喜爱的演员念读，使用舞台科技、老照片、影像资料鲜活呈现，发掘书信人和写信人之间的故事，营造出电影化的节目效果。第29届制片人工会奖提名出炉，中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入围，该奖是奥斯卡主要风向标之一。去年10部提名中，有9部都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今年《神奇女侠》也占据一席，提名总数为11部。因为8200名成员投票结果出现平局，所以比往常多了一部。颁奖典礼将于1月20号举行。Disney Channel 打造的原创电影《僵尸高校》发布正式预告。不一样的画风，没有恐怖惊悚，而是音乐和喜剧，讲述一个小镇发生的意外，绿色有毒气体泄露，镇上的学生们被转移到新学校，与正常人相交往，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奇妙转变。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40段。在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呢，我们来精选2017年的这个本周风骚人物。在去年的7月份呢，我们分享了杜德伟、黄淑慧、林志炫、周兴哲等歌手的作品。不管任何时期，杜德伟的音乐呢总是洋溢着新潮。90年代呢，他是较早的将美国黑人音乐引到了华语歌坛，并成为了 R&B 风格的先驱。那今年呢，他推出了2首单曲，都混搭了电子风，一首是风趣的《奶爸新生》，报警处理；另外一首呢，则是对妻子的告白，叫做《你在我的爱情里》。 想那段花样过去，烦恼不太多，花不完的勇气。你是不是不知道，在我心头的你，时光的痕迹让我疯狂着迷。那时候的爱情只想拥有着你，将艳丽光彩多么 我有多习惯你在我耳边笑，在我怀里任性，是不是想知道那些不懂珍惜浪费的真心，有没有人想起是否有人梦着爱情的华丽，想不成为彼此的唯一， 沿着一步一步心跳静止， 所有温暖不会停止贴近，含笑的双眼与彼此相见的气息， 在我的心里空了一个位置，哦，期待着你能住下，不要说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八月份我们推荐过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暖声双人组和 Fuyin and Sam 的一首《靠近》。这样，双人组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前辈无印良品。作为90后，虽然呢也坚持这个情歌的路线，但是他们的音乐也融合了多种元素。八月份的风骚人物，我们还推荐了包括林凯、陈奂仁、李志清等创作歌手的作品。九月份呢，我们关注了戴佩妮最近的一张专辑《贼》，她以往的作品呢清新阳光，带着小女生的自由自在。反观这张《贼》呢，是以灰色调为主，并关注社会问题。比如说这首《贼》呢是偏英式的轻摇滚，描述现在的资讯很发达，各式各样的广告标语啊，这也是历史历代以来信息量最大的一个时代。好，我们来听这首戴佩妮的《贼》。 开始的是在抹黑，开始的是下不能跪，早休息了却耍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宽厚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宽厚你的小受罪，别轻易的休息了却又说累，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可能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 时光真的能倒流，你不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错我都错，该说的都说破，怕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透，人不会伤痛，曾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爱着你不保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方炯斌推出的专辑《我不是神》当中的这首《最笨的人是我》。虽然外形和创作都不错，但是方炯斌一路走来呢也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当下这样一个更新换的很快的大环境当中，他一直可以保持着轻柔温暖的状态，已经相当难得了。同样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光良，也推出了新专辑叫做《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整张专辑呢不如以前那么阳光温暖，但是呢却是光良对于生活的种种反思。我们来听专辑标题曲《九种使用孤单的正确方式》。稍后呢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还会带来一首孙燕姿的歌。 风在两三还是在身旁，